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24集。今天他事话多，没休息好或者心情不太好的时候，他的话就特别多，从小就这毛病。晕车的时候话也多，阿姨说她小时候一边吐还能一边说个不停，也算是特殊技能了。边南从小身体还不错，医院很少进，进体校之后受伤了去过几次，不过到现在也已经2-3年没来过医院了。按秋意的指点，他楼上楼下跑了好几趟，把检查的单子拿了，架着秋意往楼上走。因为就在二楼，他俩就没绕远去电梯，打算直接走楼梯上去。但走了两级台阶，边南就停下了。秋意打着石膏的腿，两次都敲在了台阶上。 要不我抬着你腿，你蹦。 我架你一条腿，你蹦一个我看看。 那你退着蹦啊。 你给我示范一个。 劳驾让让。 一个男人碰了碰边南的胳膊，边南回过头看到男人身后背了个人要上楼，他和秋意挡了路。边南让开了路，看着那男人上去以后，又盯着秋意看了一眼，他一咬牙转身弯下了腰，手冲后招了招， 哎，上来快。 背得动吗？ 再来俩也背得动。 靠，早知道拖你过去坐电梯了。 秋意没有外伤，不需要换药，医生检查完了以后发现石膏有松动，于是又重新打了石膏。边南在一边等着，听到医生有些不满，因为秋意没按要求好好卧床和抬高腿，影响恢复。秋意一直没怎么说话，只是时不时应一声。边南叹了口气，靠着椅子看着地。医生的声音跟念咒似的，他听着有点犯困。 你自己注意点，不肯住院，回家又不好好休息。你要是觉得这腿没那么所谓，我干脆帮你拆了石膏，你跑步去吧。 啊，我注意，我注意。 嗯，再开点消炎药，让你朋友。这就睡上了？ 别难。 哎，小伙子，别睡了。 边南突然一抬头跳了起来，直接转身跑了出去，冲到走廊上愣了愣，才又小步蹦着退回了屋里，有些不好意思地抓抓头。 吓我一跳。 帮我拿一下药吧。 秋意伸手到兜里掏出钱包递给边南，边南拿过缴费单在钱包上拍了一下没接，转身走出去了。从医院出来的时候已经中午了，边南看了看手机， 别做饭了，一会儿买点吃的带回去吧。我想吃糖醋排骨，你家附近有什么好馆子吗？ 没有，都大排档级别的。 我一会儿找找吧。你有什么想吃的吗？ 随便。 我最烦别人随便了，随大便还是随小便啊？那个，这阵你别做饭了，我有空我过来帮忙，没空我叫外卖送。 啊？ 秋意有点意外。边南虽然被逼得不情不愿的也会来，但现在主动提出来，让他没想到。 医生不是说你没老实卧床，恢复的不好吗？你也不用想，我不是为你，我为二宝。 边南虽然在医生办公室里睡着了，但在睡着之前 还是听到了医生对秋意的批评教育。如果他不过来帮忙，秋意就两个选择，要不就是继续自己折腾，腿继续不能好好恢复，要不就是让二宝和秋爸爸来折腾。对于边南来说，他本来就没想过要真把秋意整出个什么好歹来，也不希望秋意的腿真的好不了，留下什么毛病。可要让小不点二宝和残疾大叔每天那么辛苦，他更接受不了。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他承担后果，出钱出力，只希望秋意那腿能给点面子早点好，让自己当小工的时间能短点。坐车上他打了几个订餐电话，第一个馆子表示只送不超过5公里的距离，第二个馆子表示现在人手不够没办法送，第三个馆子表示不超过300块不送。 靠，那你们随便再加俩菜给我凑个300。 你吃过普通外卖吗？ 怎么没吃过？学校那边一碗牛肉面也能给送到围墙边上，还能顺带帮去超市买饮料呢。 那你打电话给正经能送餐的快餐店不行吗？非在饭店订？ 快餐不好吃，我饿了想吃好吃的。 把秋意弄回家之后又等了快1个小时，边南都已经决定去胡同口的小餐馆随便拎几盒回来的时候，饭店送餐的总算到了。秋燕扒着桌子， 哇，这么多，吃不完呢。 有什么吃不完的？去拿几个盘子。 这得不少钱吧？ 没多少，这阵都吃我做的菜，改善一下伙食吧，我自己都忍不下去了。 秋意， 嗯？ 秋意的手伸进了兜里，看样子是要掏钱包。 哎，别啊， 滚。 啊？ 你要请客？ 废话，我要不请客我能这么点吗？ 我钱包在里屋，你去拿吧。 哦，一会儿吧，不着急。 哎，二宝你去拿来，一会儿忘了。 啊，我去我去，二宝盛饭啊，开吃了。 边南进屋转了一圈，从自己钱包里掏了几张钱出来，一边往钱包里塞，一边走回了客厅，凑到秋意跟前儿。 我跟你讲，我多拿了好多张。 边南本来就点了3菜1汤，让饭店凑数的时候加了2-3个菜。不过好在加的菜有俩是白切鸡和烧鹅，没吃完比较好收拾，可以留着晚饭吃。秋燕挺兴奋，吃完了饭就拿了变形金刚和遥控车跑院里玩去了，自己一个在院里又喊又笑的。秋意看了看墙上的钟。 秋二宝， 什么事儿啊？ 几点了知道吗？ 我原来已经1点了。 洗碗。 哦。 边南帮着把碗筷都收拾到了院子里的水池边，蹲在一边看着秋燕洗碗。 一会儿带你出去玩车吧。 好啊，我们可以去旁边火柴厂院里玩，那里没有人上班了。 边南陪着秋燕洗碗的时候，听到自己的手机在屋里响了。他摸了摸身上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把手机塞到包里了。电话是老爸打过来的，接通的时候边南听到了老爸很不满的声音。 你搞什么？ 我下午回去。 我都告诉你了，阿姨给你买的东西，你早点回来不行吗？编号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。 他给我打电话了？我这没有未接来电的提示啊，他怎么可能给我打电话？ 行了，别说这些了，你马上回来。 知道了。 边南心里一阵烦躁，挂掉电话之后站在原地半天都没动。秋爸爸吃完药回屋去休息了，秋意才坐在沙发上叫了他一声。 哎， 干嘛？ 你要有事儿，我就带他出去玩。 没事。 反正已经晚了，老爸也已经不高兴了，懒得再急急忙忙赶回去。如果不是怕自己不懂事的形象在老爸心目里被再一次深刻描绘，今天都懒得回去。有时候觉得自己还真挺无助的，亲妈不要钱不会出现，从来没从她身上体会过亲情，我唯一的救命稻草是老爸，可老爸首先是别人的爸爸，被我妈伤害过的那家人的爸爸和丈夫，而我就是个不受待见却又娇生惯养长大的废物。 边南坐在火柴厂废弃的院子里，看着秋叶满院子的追着车跑，突然有些感慨，有时候真觉得自己挺郁闷的了，可想到秋叶就觉得有点不可思议。按秋叶的说法，他没见过妈妈，那也就是说起码在8年前秋叶的妈妈就去世了，车祸。秋叶说过秋爸爸的腿也是因为车祸。边南皱皱眉，如果是同一次事故，那秋意9岁或者10岁就开始了现在这样的生活。 爸爸过来让哥抱抱。 遥控车好像快没电池了， 去超市里买电池就行。 边南搂着秋叶，下巴在他脑袋顶上蹭了蹭，陪着秋叶玩了1个多小时的车，边南才把满脑门都是汗的秋叶带回了家。刚想说要走了，秋叶突然回过头，把手指放在唇上嘘了一声。 嘘，我哥睡着了。 哦，你先去洗个脸，都是汗。 秋叶拿了毛巾跑去洗脸，边南走到屋里犹豫着要不要叫醒秋叶说一声。 崔大宝，哎，大宝同学，邱大宝，秋叶，白皮小娘们。 秋叶估计是真睡着了，他啧了一声，抬手想推醒秋叶，手举起来以后又停下了。他发现秋叶睫毛还挺长的，平时倒是没看出来，感觉不太显眼。他凑过去盯着秋叶的睫毛，混血儿的睫毛是什么颜色的？会打卷吗？ 你跟个火球似的，你知道吗？ 我靠，你没睡着啊？ 睡着了，刚让你烤醒了。你干嘛呢？ 没干嘛，我就跟你说一声，我把二宝带回来了，我得回家了。哎，话说你睫毛是什么颜色的？ 什么？ 喏，睫毛，什么颜色？ 我不知道，没研究过。你真挺闲的。 那不是没见过混血儿吗？哎，二宝，来让我看看你睫毛是什么颜色的。 黑的呀。 我还以为会是棕色的呢。好了，你歇会儿吧，我得回家了。 那你什么时候再来啊？ 有空就来。 他突然发现自己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挺自在，习惯真可怕。从秋叶家出来之后，边南打了个车回家，上车没几分钟他就靠着车座睡着了。 每天中午12点准时发布，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。 如果你喜欢大宝、二宝、大虎子，就帮我们多多分享出去吧。